第六集，睚眦必报。安离把视线转回来，岔开腿，低头扫视了一圈，然后晃悠着跪起来，把两只毛耳朵戴在他的脑袋上。许少卿抬手揪了揪，安离不让他揪，然后又给他戴上一个前面拴着小铃铛的项圈。许少卿扭扭脖子，铃铛声音就稀里哗啦的，很烦。但他脑子里闪过守则三，探索安里的癖好，于是忍着没有摘掉。 狗东西，适合你。狗狗，我的。 是你的。狗狗想你了，主人。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操，那你什么意思啊？这锦囊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还是你想要这样的？ 安里的害羞表情僵掉，变成了尴尬和冷静。许少卿脸皮厚，不动声色地放下了拳头，但给安里喜欢 or no 的狗格存了档。 安离，你怎么这么恶趣味啊？ 你觉得我这样很奇怪吗？ 别害羞，我喜欢你这样，我喜欢你主动，我喜欢你喜欢我的样子。你想怎么玩，你告诉我，我都配合你，宝宝。 这句大言不惭的话说完，许少卿突然想到自己刚刚还在浴室里进行了丢人现眼的退堂鼓表演。他浑身一紧，神色有些不自然地瞟安里，不过安里倒还是很高兴。 真的吗？那你过来。终于可以了吗？那你就再陪我玩一个游戏吧。好啊宝贝。 AOE 了，快切防御姿态，隐蔽隐蔽，保护我保护我。很好，切回去放光环。哇，好多 buff 啊，我变强了。 如果去年9月7日在蓝地门口能遇见今天会在1208和这个蠢货玩这种游戏，我肯定直接一脚把他给。所以人还是不要预见未来，有些事未知才更有意思。 哎，我掉血了，我要挂了。 你快点挂吧，我他妈防御姿态开不起来了。 你能不能治疗我一下？ 我操。 哎，你别动。 安里张张嘴，过了会儿一股血就从鼻子里流出来，顺着脸颊流向耳朵。许少卿赶紧起身去拿纸抽堵在安里鼻子上，然后把他带到洗手间去。安里就在水流底下冲鼻子。 这么嗨吗？ 两只奶腰子可真臭。 莲儿，再洗洗。 好。出去的。 我帮你吧。你醉这德行。 不要，你出去。 那你小心点儿，别用太热的水。 许少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他还算站得稳，就先进房间，坐在床边听浴室里的动静。过了会儿就看见安离走出来了，大腿给淋成粉白的，身上挂着一些没擦掉的晶莹的水珠。 我真的好喜欢，以后不过生日也能这样吗？ 许少卿侧着头看安里，他的脸近在咫尺，朦胧的浅茶色双眼里同时拥有与经历相符的怯懦沧桑和与年龄不符的天真。身体和安里贴住的皮肉上有阵阵小电流在传导扩散，这种甜蜜让许少卿觉得前27年根本没吃过肉，没吃过糖，没吃过醋，没吃过盐，没吃过辣椒，没吃过草莓、芒果、提子梨、菠萝、橙子、苹果派。17岁以后更是只吃过夹杂着沙子的饲料。 这样的案例只有一个。 许少卿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句话。 是废话吗？好像是，但也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但他是我78亿分之一的存活机会。其他千千万万芸芸众生，谁跟谁都没什么区别，都是我的鱼的分母。 安里脸上带着两坨分不清是醉酒还是害羞的持久的红晕。 我的小李媛，哥哥，我的主人，我想为你死。 现在的你， 此情此景，他突然想到了那个令人矛盾的人生纪念日，回忆起来很美好，但又带着点残酷。2022大年初一，我爱你，这天应该记一辈子，本该完美点。许少卿眯着眼睛看安里， 没关系， 没关系。我说你不要，许少卿，你要干什么？我 生日快乐。我爱你， 我爱你。听见许少卿挑着暧昧的尾音说这个词组，安里心跳有力的搏动，就好像如果死了也能立刻复生。可很快的，他又觉得不对劲了，视线模模糊糊的，有泪水往外涌。有些话非要这个时候说吗？联系一下前几天过年的时候被反复逼说我爱你的经历，今天这货趁日子的报复动机也同样很明显了。 许少卿，你这人可真是小心眼，睚眦必报。 哦，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狗东西爬起来，带着叮叮当当的悦耳铃声，那话说过就上瘾了，已经无关任何前因后果。许少卿把胳膊撑在安里的两边，低头看他。 我爱你，宝贝儿，我爱你，我好爱你。 嗯，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一会儿再来的话，我就祝你生日快乐，好不好？嗯， 就跟开心。 安里一脚把他踹出去，毫不留情。许少卿惨叫一声，滚到地上去了。安里从床上爬起来，叉着腿，迈着螃蟹步，走到洗手间去把门锁上了。2022年2月15日，一个普通的日子，许少卿收到我的鱼一条信息： 休养身体30天。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